扬名安身，眼看着就要破城，心头痴，同日晴天难解厄，手中枪脚海翻江又放荡，穷奔不上穿衣吃饭，这家中是有钱着，一债恩钱都付清，这饥寒债呀，为人要得了那三宗病，就便是胸藏锦绣复印珠玑的那英雄，若生不逢尘时运为痛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 少银啊，你 看儿哭。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，不让啊火把人愁死上无言，眼望归影说不出口的英雄，眼圈一红，桂英说：“爹爹，倒不如把儿我怎么样啊？那好汉又不与强长伤心，牛向大山可走了一生，犹豫多时。”了将军不下马，那英雄他又不恨。桂英说：“爹爹，咱们可是各自奔前程啊！好汉将头点，高怀德伤心不住，芦苇飘零，悲切切。”双手拉住了贤孝女，说：“谁让是我儿的命苦，遇见为父我无能，眼睁睁你我父女身逢绝地，倒不如与儿寻个着落。”不举功名，依者是我儿也有的安身处，全心意又算爹爹把账清。第二件，为父我好斩凌云志，凭武艺和仇挂帅把头封。那时一剪还乡门户改，咱妇女苦尽天来身受荣，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儿啊，人生需要那顺而是而行，这姑娘冷冷苛苛把天轮看，战兢兢的弱体惨淡淡的花容，板上说：“爹爹，感情是

妯娌们呀，来跟前的你个抢着把火做，吃什么东西你得退让着，你的那女婿如要吃醉了酒啊，你给他摘帽啊，可能又把这个鞋脱。 出个红月娥心呀，